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在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小朋友的素质教育。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一周活力资讯，我们来关注由佩普日查执导的奥格尼克领衔主演的波兰电影《盲琴师》正式官宣引进国内院线。这部电影此前在上影节和金鸡国际影展展映时已经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同时电影还入围了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奥格尼克更是凭借电影收获了第33届金鸡国际影展最受厦门观众喜爱的男主角奖，可以说是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这部影片讲述了波兰天才盲人钢琴家科什的传奇人生故事。他在年幼的时候因为一场怪病，视力逐渐衰弱，甚至几近失明，音乐成为了悲剧人生最大的救星。这个天才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逐步走上了乐坛巅峰，得到了世人的认可。电影的配乐呢，则由波兰殿堂级爵士钢琴家与音乐制作人莫斯德亲自操刀，他创作出了还原时代的顶级爵士乐。有观众将这部电影称为波兰的波西米亚狂想曲，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电影院欣赏一下。近日，哔哩哔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B 站呢，以记录即有光为主题，在上海举办了首届纪录片发布会，发布了今年年底到明年全年即将上线的21部纪录片新作，并发起暗示登计划，挖掘扶持更多的纪录片人才与内容。这21部重磅作品当中，不仅包括火遍全网的系列 IP 作品《人生一串三》，但是还有数集二，也有 BBC 等海外纪录片厂牌合作的巨制《未来奥德赛》《决胜荒野三》等等，还有聚焦于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舞台上的中国》和展现中国生态环境的《众神之地》等新作。在过去的一年， B 站的纪录片累计观看人数达到了1.3亿，累计时长超过2.5亿小时。B 站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以纪录片为头部内容的学习和知识视频从 B 站兴起，意味着 Z 时代正在推动互联网内容从娱乐化走向知识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消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周末活力派。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首先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我叫杨帆，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录音室和大家见面。 其实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杨帆老师啊，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小朋友的素质教育。我们知道杨老师呢其实是美术教师。 对。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小朋友啊，现在其实大家每一位家长都特别重视孩子的素质教育。那比如说在美术这方面，可能是更多家长啊从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启蒙了。比如说我们接触一些乐器类的啊，或者是声乐类的，我们可能要等到他4岁啊、5岁啊才开始。但是美术这个，我感觉哈，他只要能抓起来一个笔， 对， 就可以开始这个美术的启蒙了。 哎，对，曼宁说的非常对，就是孩子画画啊，它是一个分阶段的，尤其是现在孩子啊都比较聪明，因为家长培养的都比较早，所以啊，孩子经常有，比如说有的3到6岁的，它是一个阶段，然后6到8岁是个阶段，8岁以后它又是另外一个阶段。那首先从孩子一开始刚刚出生的时候，他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绘画的能力了，但是只要这个孩子能够拿起一支笔，他就会试探性的，比如说在白纸上啊，有的时候 家长看的不太严啊，就是在墙上啊，对，就是比如说拿钥匙，哎，就画一道印儿，画印儿之后吧，这孩子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不是说他想他要画画，不是的，他是哎我自己的一个动作，我把这个墙画出一道印儿来，他觉得是一种游戏， 嗯， 他觉得比较好玩，哎，这就是一个画画最开始他爆发的这种艺术情感萌发的哎这么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了。 嗯， 这个时期呢，我们叫做涂鸦期，这个涂鸦期现在啊。普遍的咱们北京的孩子啊都比较早了，越来越早，基本上就能拿笔之后，哎，他就可以进入一个涂鸦期的阶段。 嗯， 进入涂鸦期的他这个画画的这个画面啊，我们是看不出能画什么具体的， 没有具体的， 没有具体的形、 嗯、 对，就是有时候画乱线，有些哎这些东西。但是时间越来越长，这孩子慢慢有了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之后啊，他有时候涂鸦涂挺好，哎，画着画着扭头跟你说，哎，爸爸妈妈，哎，我跟你说，我画的这是一个金鱼，我画着一蝴蝶、 嗯、 完了咱们家长看啊，咱怎么看这个都不像一金鱼也不像蝴蝶，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这孩子说我先要画一个金鱼画一个蝴蝶，我再先有利益然后我再去画画、 嗯、 不是这样的，他呢是我画画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东西，或者是我想到了我身边的一个东西，把这个想象东西联系到他画画的这个内容里边， 嗯， 所以这个时期叫什么期呢？叫命名期。 命名期， 命名期就是先 画再命名， 再命名、 嗯、 哎，对，所以呢，但是这个就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一个艺术行为。艺术行为是什么？就是说我先有一个立意，我再进行绘画，这可能就是更有这种艺术、 嗯、 艺术的这种创作的这种思绪。 嗯， 但这个就是说有点联系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情境啊，联系到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啊，把它。把这个画面和自己的情感做成联系了，这个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艺术的这个道路上往前又走了一步，这个是命名期、 嗯、 第三个阶段就关键了。 嗯， 第三个阶段就是孩子啊可以画出封闭的图形，一开始这涂鸦期啊就画的乱线，有的时候就是跟那个线条、 嗯、 线这个乱线头似的啊，就是、 嗯、 哎咱也找不着头，哎不知道怎么着就结束了，而且各种颜色的线条都有。这个符号期啊，就是孩子能够画出闭合的图形，比如说圆形啊、 嗯、 正方形啊，哎，比如说上边咱画一个三角形，下边呢画了一个正方形，哎，他就说这是一个房子。 嗯， 哎，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他用简单的符号来代替生活中他能够见到的物体的这个能力， 嗯、 这个叫符号期。这个能力是人类独有的，就是人类作为智慧生物，它区别于动物最大的能力。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看那个。很多动画片比如有米老鼠， 嗯， 咱们人类一看，哎，这是一个米老鼠，这是一个老鼠，但是咱把米老鼠的照片或者米老鼠动画片咱放屏幕上，抱一猫来，这猫绝对不会逮着米老鼠，因为这猫啊它看不出这米老鼠它是真老鼠。 嗯， 人类是能够把真实的这个能够把真实的形状它可以简化成一个符号，还能够解读它，哎，它是一个什么具体的物象，它有这个能力，就是抽象思维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对人类来说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能力。 嗯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符号期。 符号期， 符号期呢，这个从涂鸦期到符号期，它基本上就是人从2岁到6岁之间的这个阶段。 哦、 对，而6岁到8岁呢，它逐渐会走向一个写实期。这个写实期什么？就是孩子画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个听众里边很多家长，就是孩子，你们会慢慢的发现，5岁以前的孩子啊，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呢？他喜欢看一种。平面性的动画片，比如什么小猪佩奇啊，就是那种没有、 嗯、 不是 3D 的这种。5岁以后的孩子啊，喜欢看这种 3D 的，为什么呢？他对时间啊、空间啊，哎，这种立体的观念， 嗯、 对他慢慢的有这种概念了、 嗯， 所以他能欣赏一些立体的东西。这些立体的东西会慢慢的转变他对绘画的这种兴趣。比如这个6岁以后，这孩子画画啊，他慢慢往什么方向发展呢？他说：“我能不能画出这个阴影？我能不能画出颜色来？我能不能画出这种体积来？甚至有的。”孩子比较聪明，说我能不能画出这种质感来？ 6岁到8岁已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级别了。 对，现在的孩子都非常的聪明， 嗯， 所以有的孩子呀，经常就是喜欢把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一些，比如说现实中一些，比如质感呐、啊，比如一些加上自己的想象力啊，他会配合形成一个比较新的一种绘画。 嗯、 这个就是儿童画比较，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经常说儿童画比赛，基本上就是这种形式的一种比赛，既有想象力，又有自己的观察，还有自己有限度的表达。 啊，这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而这个儿童画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能够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和自己认知里边的一些知识，他能够结合起来。比如有些时候我们经常看孩子画一些宇宙飞船呀，男孩喜欢画一些就是坦克呀，就是军队题材的，女孩呢画一些公主啊，就是一些公园的一些题材的。但是最多的题材，哎，我们可以发现一下啊，就是孩子最多绘画的题材就是爸爸妈妈我牵着手，公园里或者在家里边，上面有一太阳云彩，完了后边有一房子，就是最基本的最常见的这些绘画的题材。这个时间的儿童画呢，我们是以启发为主。比如孩子们画这个画之后，我们并不能说孩子你说你画这不像，说孩子你这个你能不能这样画，你能不能咱基本上家长啊在这个阶段尽量要以鼓励为主，就是这孩子怎么画呢，让他多画多体验各种材料。比较这个有条件呢，咱们可以买一些不同的材料，比如说水性材料，就是水彩水粉，干性材料，比如色粉笔，比如这个彩铅，都可以给他用。当然有条件的可以让他试探一下这个油性材料，就是油画棒啊，比如甚至一些丙烯啊，都可以让孩子来试一试。这样的孩子试探性的东西多了，他这种手的这种小肌肉，因为孩子手部肌肉啊，这个可能因为我们是搞这个儿童美术教育嘛，这个孩子刚刚出生这个手啊，如果照 X 光啊，他都是断的，他关节处都是软骨，对，他照的时候都是虚线，那都是一条断一条都是断的。他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锻炼手部的肌肉，而绘画是对他锻炼手部肌肉最好的一种方式。 那这可得左右开工啊。 对，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时候尽量还不能搬孩子说您用左手画您用右手画，他都可以的，都可以用一用啊。而且这个时候是锻炼他手部肌肉锻炼他大脑的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们说的用不一样的材料去让孩子去尝试的话，这个我们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比如说哈，我们就只用彩色的粉笔呀、或者是这个水彩画的话，和我们使用多种不同的材料进行多种的创作，它对于孩子的这个美术的启蒙，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吗？ 就是材料越多呀，不同的材料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水彩啊，它是水性比较强，它流动性比较强，它的效果呢和这个油性的不一样。油性的东西它可以慢慢往里塑造，往里深入。而这个彩铅这种干性的东西呢，它完全是就是这个媒介这个纸张和这个色粉之间的这种柔和。这三种这个 material 这三种的材料的不同啊，尤其是这种不同的材料能够更加激发孩子对这种介质的这种兴趣。就是绘画到一定程度吧，它是一种形式。比如说油画，咱们有时候看那些展览，为什么说这个有的评论家画得很好，说这油画画得特别有油味儿，这个中国画特别有中国的山水味儿，中国的水墨味儿。这个题材本身就有很大的一个审美的这个取向。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一些线条啊，看一些美术作品啊，先是看一些比如画的是什么，第二画的这个故事有什么情节，第三可能就是要看它的这个塑造的方法，线条啊，色彩啊，这个块面啊，构图啊，哎，就是上升到这些比较学术的这个层次里面去了。其实让孩子较早的对形式有一个具体的分析，是对他们对美术很好的一种启蒙，我认为。 那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啊，四五岁的小朋友，他要开始学画画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阶段就去区分一下，他究竟是要学这个我们的中国画呢，还是像西方这种油画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吗？ 是这样的，这个刚才咱们接着刚才那个3到6岁来聊这事儿，就是3到6岁的孩子，我们基本上的这个主张是不教而教。就是我们用不教他的方法来教他，这个呢就是说他教他介入要有一个度，就是孩子画画的时候我们以鼓励为主，要启发他，就是这个画画，哎，我们这个画这个内容和题材怎么样开发他的想象力，怎么样开发他的创造力，而并不是说以后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画家，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艺术家，并不是这个目的。而这个8岁以后啊，他尤其孩子进入了一个写实期的阶段，这孩子对于写实艺术的这种敏感度，这种天才会慢慢的体现出来。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对绘画呀各种体会体验比较好的话，可以考虑他慢慢的去 进行一个专业方向的发展。那个时候是要我们要决定说他是否要画一些中国画，画一些素描啊，这个是要考虑这些问题的时间，八岁以后。但是现在往往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八岁以后啊，这个小升初啊，就是英语啊数学这些课就来了，所以呢我们家长还要做一个比较统筹的一个规划，也不要耽误文化课。因为现在你比如说我们要从事美术的专业，这个专业的教育的话，我们要就是以后干美术专业的话，我们进行艺术类考试，文化课也是要求比较高的。有的时候孩子就是学美术学的比较好了，完了但是专业课耽误了，专业课耽误实际上分数不够，照样还是进不了大学。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还是要以专业课以这个文化课为主，然后培养兴趣。等到孩子要真正说我就是要做美术家，就是要做设计师，要从事美术类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考虑初中以后或初二到高中高一，这时候是去专门的从事一些美术的专项的训练，然后争取考一个美术类的高校。这是人类这就是这个学生的一个基本的规划的建议。 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啊，我觉得我身边大多数的小朋友刚开始学画画哈，我们说要报一个美术的兴趣班这样的话，大多数报的可能都是素描一类的啊。对于好像中国画一类的，我觉得相比来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西绘画呀，它本来就是处于两个不同轨道之上的。因为这个我博士毕业论文就是这个题材，就是写的是中国式造型和西方造型，它就是它的区别与联系。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之上发展了几千年。西方艺术呢，一开始它是以科学为这个绘画的基本的思想，比如我这个达芬奇是吧，他画画呢讲求解剖，讲求光学，讲求物理，这些东西弄好之后呢，自然就画的比较逼真。这是西方的绘画，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啊。后来呢就是照相机发明之后，很多西方画家说，哎呀我这个照相机我吭哧吭哧弄半天，我不如照相机画的快，而且照相机画的还比我画的还写实，所以这我画半天还有什么意思呢？从此就诞生一个什么学派呢，就是印象派。印象派什么呢？我不画照相机那么逼真了，我专门把照相机啊，当时不是黑白照相机吗，我把照相机画不出来一些色彩我给它提炼出来，我专门研究色彩。所以印象派的特点就是色彩画得特别好。而印象派发展后来之后呢，说你这色彩啊，你这是老凭你人的感觉画这色彩吧，它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后来衍生出一个新印象派。什么是新印象派呢？就是点彩，就是按照这个比如咱们手机上这个显像管这个红蓝绿这三原色进行，就是这个在纸上是红黄蓝，用三原色进行点彩，离近看的是三原色，离远看是一幅画。这是新印象派。但是新印象派这弄半天最后不成物理了吗？又回到物理了。对。然后后来又出现谁啊？梵高、高更、塞尚，说我呀，我根本就不观察世界了。我按我自己的感觉画，我今儿高兴我就画我高兴的感觉，明儿不高兴我画一不高兴的感觉，这就是后印象派。所以说从后印象派开始，世界艺术就是这种西方艺术就逐渐走向了现代艺术。现代艺术就是强调主观嘛，强调主观的这个思想，就是去忽略客观的物象。这个呀，实际上咱们在中国的宋朝以后，我们中国的写意画、人文画、文人画，就是按照我们主要抒发胸中之意，我们按照自己心情来绘画。我们一千多年实际上就已经这么画了，只不过呢是两种不同轨道之上。所以啊，中国的水墨画很大的程度上是讲究啊，写出胸中之意，通过笔墨的语言把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涵养画进去， 其实是一样的， 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的材料不一样。而且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呢，喜欢把一些文史的东西参与到绘画的创作中来，讲究诗书画印和四个元素合成为一体，成就一个比较好的书画作品。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敬畏。而且我们中国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同学对这个朋友们发现没有，我们中国呀，这个书法和绘画呀，它都是一个材料，都是毛笔、纸、墨，都是这种材料。这些材料呢，就是古代的办公用品， 西方绘画不是啊，西方绘画人那个古时候人家是用那羽毛笔写字签字，他画画呢用那个毛笔用这个油彩来进行创作，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中国画画起来更加随意，也就是抄起过去啊，比如说就是跟现在似的，这个坐办公室的拿起圆珠笔，我先画一张画，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它很随性，所以画这东西吧，就让人感觉到，哎呀，这个感觉画的就比较符合他当时那种心情的状态。哎，所以这种感觉更多一些，因为我个人是画中国画的，所以我说中国画说的比较多一些。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中国画啊，在古代啊，很大程度上是士大夫进行创作的这么一个绘画题材，它很大程度上是忧国忧民的，很大程度上是哎，它有一种士大夫的一种家国情怀， 它的站位比较高， 哎，站位比较高，它思想性比较高。而西方很多绘画啊， 工匠是吧， 它是订单，所以它而且为什么西方绘画它必须要画的特别像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士大夫画画，是官员，我自己画画 是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我画给自己看的。西方人画画呢，就是我得给老板看， 要养家糊口。 对，老板要说不行，他少给钱是吧？比如蒙娜丽莎。这个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个意大利啊，有一个卖貂大老板就说，这个谁呀，达芬奇，你说你画特好，你得给我媳妇儿画张肖像。哎，这个达芬奇说，你给钱给不老少吧，给不老少，那就画吧。画了，画完之后吧，这达芬奇特满意，他不愿意给了。不愿意给，那老板就追着要，老板追着要说，你要不给，就我就把钱给我。那没办法，就连夜就画了一个一版他不太满意的，就画了两版给他了。所以这蒙娜丽莎呀，实际上他就是一开始都是个订单。这就是西方绘画和东方绘画完全不同的地方。现在有一个问题，近代以来啊，咱们中国呀有点这个国力衰微的意思，这个列强环伺中国。所以啊，咱们中国人在一直啊，很多仁人志士啊，一些这个文化人士就找我们中国文化衰落的原因。其实我们中国文化并没有衰落，只是在当时的这个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只是在国际的地位上不如其他国家。其实我们的文化，并不衰落。就像是这个，有一本书叫《西方的衰落》，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没有先进的文化，也没有说多落后的文化，它是每一个民族对待生命、对待世界的一种看法。其实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这种生存方式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的样态。在过去啊，就是我们西方的很多呀艺术就引进到中国画来，这个其实也很好，丰富了我们中国画的表达方式。我们能耐越多嘛，拿来主义，咱们当然了，这个西方的就为我所用了，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很好的。但是呢，现在到达这个，尤其是今天讲究文化自信的这个今天，我们中国画越来越多，我们本体上的一些价值在慢慢的复兴。比如现在很多国潮艺术啊，实际上就是专门在找我们中国画本体的语言，而且尤其是年轻人啊，对这个非常的敏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确实啊，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在周末啊，还有或者是寒暑假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会带自己的孩子哈，去一些美术馆啊、展览馆啊，去欣赏一些，比如说我们北京有很多很丰富的展览哈。 对。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啊，他第一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他可能不会去挑选。 对。 有的比如说他不适合小孩子去看， 是有很多展览。 对，另外有的就是可能觉得这个题材啊，或者是觉得会看不懂。 对，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啊，就是很多展览啊，它的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 是。 那么在这么多的展览当中，我们怎么挑选一个适合自己、适合孩子的展览？这个我们有一些参考的标准吗？ 这个当然有标准了。就是我们看画啊，首先绘画的意义在什么呢？绘画有四个价值，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首先绘画它有一个审美价值，就是我看这画，它首先它美，它漂亮，所以摆在家里边好看。这是审美价值，这是美术最基本的一个价值。比如说画的都不美了，所以那就没什么价值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绘画具有人文价值。什么价值呢？就是说你看，比如我们说的这个过去的清明上河图，那是宋朝张择端的一张名画，很多考古学家就从这个宋朝这绘画里边找到了。哎，你看宋朝当时穿什么衣服？ 经济生活。 对，他经济生活，他这船什么意思？他那边吃的什么东西？哎，当时这个饭店里卖什么？哎，都能从里边考证出来，这是他人文历史价值。还有个什么价值呢？就是说，他当然了， 它有经济价值，它值钱呀、啊嗯。现在很多这个中国艺术市场这么好，经济发展的很快啊，很多优秀的世界上优秀的艺术品，还有咱们中国的艺术品，价值都是在中国越拍越高，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我们中国崛起是必然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绘画呀，它是表达作者内心的一个情境的一个价值，它是有一个思想的启迪价值，这个就隐藏的比较深。所以我们在看画的时候，尤其家长领着孩子看画的时候，咱们都是比如说一个外行的一个朋友啊，比如一个外行的朋友，他看画的时候，他说：“哎，我先看什么呢？我先看这画画的是什么东西？他画是一人呢，还是一花鸟啊？是山水？我先看一题材。第二步，哎，我先看这画呢，它是什么材质的？是中国画呢？是带颜色的？是黑白的？还是说是印的？就是那个版画啊，国画、油画、版画。”哎，这好几种，他先区分一下，最后可能就是说上升到精神层面，或者是他的这种形式语言层面，比如说他的构图啊、颜色啊、用色、这个线条啊，哎，以及各种的绘画的手段，这个欣赏呢是需要一些什么呢？啊，我们总结叫审美准备。举个例子啊，这个绘画是一定需要审美准备的。咱们平时如果说穿衣服，咱们不看看时装杂志，咱们随便买一个衣服或家里抄个衣服出去穿，很可能就是说落伍了。更有甚者，就是你把那姑娘的衣服穿上了，那就更这个滑稽了哈。 我们要追求有一些这个审美的追求，就是在这方面。 对，这个就是有一定审美准备。这个审美准备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了解这个时尚穿衣服它的流行趋势是什么。绘画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看这张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哦，这张画是艺术发展到某个阶段，这个画家对自己的思考， 还是觉得很专业 啊。就是说比如还是刚才那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看西方艺术的时候，它是写实的呢还是不写实的？如果写实的，很可能就是哎，文艺复兴前后啊，古典艺术时期的。如果是不写实的，要表达自己情绪的，那就是西方的现代艺术。如果写实呢，但是说它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具体的具体的这个历史事件或具体一个人物的描绘。如果不写实，它就是要体现更多画家本身他传达的一种对于自己生活的感受啊，对于一些人生的感受，就偏向哲理一些。中国画不是这样，中国画呢，古代绘画都是讲究什么呢？写出胸中之意，士大夫的一种田园生活，就是我现实生活中达不到的一种，比如我想种地啊，比如我归隐田园啊，对，哎，想画一些那些画，这现实中没有的，就画一些这种画。到了近现代，我们中国就是很多中国画啊，走向了这个平凡的世界，就画了很多什么劳动模范呀、这个祖国建设呀，画的这些题材，哎，也是很好的。但是越到后来，到了现当代，这些主题性题材和传统题材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看画的时候啊，就要根据绘画时他所画的这个时间和画画人他的经历来分析这张画。从这张画里边，我们通过对这张画的品读能教给孩子什么呢？通过绘画来感受文化的变迁，能够感受时代的变迁，能够知道我们未来我们中国文化要走向何处去，这个就是比较深远的一种意义了。哎，我认为这个比较好的家长，我们可以私下里可以看一看，搜一搜啊，这个画家的一些生平啊，以及他这个创作这个画的历史背景，对领悟这张画的这种思想有很大的意义。 往往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国外然后来中国展出的一些画哈，比如说像这种油画之类的，或者是前段时间我们说有拉斐尔的这个真迹展哈，很多朋友觉得哎，拉斐尔的这个名作哈来中国了，但是我们怕看不懂，听起来就觉得很高大上，所以选择不去看。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我认为还是先接触。先接触这个西方艺术啊，一度成为这个文青，尤其是这个80年代，很多这个文艺青年就特别崇尚这个，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比如印象派，就浪漫，哎，又是给人一种很好的这种艺术的感受，有点这个，尤其是结合英国的这个西方的一些文学来一起来欣赏，确实是很高雅。但是咱们横向来对比，这个西方艺术我们要了解。要以什么方式了解？要以一种平和的方式了解，一种平视的心态了解。我最近啊在看一本书，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马可波罗形容咱们中国的苏州啊。因为我研究这个唐寅，就是苏州的画家嘛。这个马可波罗说苏州啊，就是东方的威尼斯啊。 我看这句话，我简直，哎呦，我一说这句话，东方的威尼斯，我简直认为啊，经过后来的学习，我认为就是对苏州城的一种侮辱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威尼斯当时啊，这个 GDP 啊， 嗯， 哎，今天苏州城都是这个威尼斯 GDP 的7倍。 嗯， 当时这个古代的时候，苏州那是中国最顶级的城市之一。 嗯， 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那些你像威尼斯，它是个小城邦，它都不，它是自己是一个小国家。 嗯， 它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不能跟中国相比，到今天也不能跟中国相比。所以我们呢，我们要明白它，我们要了解它，因为那个当时的西方艺术它是很辉煌的，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辉煌，然后反观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能说我啊，这个东西有点太高深莫测，可能离我生活比较远，我们就选择不去。这个，我觉得有欠考虑。我们还 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深莫测。 对，其实根本就没有，就是都是人，就是中国有中国的生存方式，西方有西方的生存方式。我们要以平视的那种眼光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对比，并不是说外来和尚会念经，西方艺术就高雅的，是吧？其实我们中国在几千年来，我们的艺术一直是最高雅的，只不过在近现代，由于我们国家衰微，我们的艺术啊，慢慢的，我们对自己有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重新看待的一个方式。但是现在，由于文化自信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自己的民族艺术肯定会越来越走向辉煌。对，但是同时，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我们也要向周围望去，我们也要看好了西方艺术，他们当时这个西方艺术，他们当时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他们的优点是什么？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方向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可能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家长的一种育儿的这种观念吧。 嗯，那其实也就是说啊，在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尽量让他更丰富的、更多元的、更全面的去接触不同的绘画的形式、不同的绘画的材料。 对， 其实具体我们要看往哪个方向培养，或者是要不要让他作为一个专业去学习，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本身的兴趣爱好和他的这个天赋。 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嗯， 兴趣分为两种，第一种兴趣就是绘画过程中他得到的兴趣。因为孩子尤其是3到6岁的孩子，他没有什么比如说语言能力啊、写作能力，他都有限。所以他比如有的时候你跟孩子在一起，他会莫名其妙的生气，他会跺脚。他通过画画可以疏解自己的很多的这种压力啊，很多的不高兴的东西，他可以通过绘画来抒发一下。 对， 哎，第二呢，就是通过绘画能够给他的这个创造力的思维、联想性进行一个基本的统合，通过绘画把这种几种思维给他联系起来了。绘画甚至能锻炼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说他就一开始画坏了，那家长鼓励说，哎，你不能不负责任，你要把它画完呢。他要学会将错就错，他要学会允许出现错误，怎么样改正错误，来统一一张画，把这个画最终要完成。就很多的思想都是可以通过绘画来锻炼出来的。如果孩子说真正说我要想搞美术创作了，还是等到孩子8岁以后，慢慢的来体会一下成人的创作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慢慢的去筹划。如果说我是认为自己有这天赋，可以在初中和高中以后进行专门的训练，再考上专门大学来从事这个艺术的道路，这是我对家长们的一个建议。 确实，其实我们今天用了30分钟的时间哈，给大家讲述了哈，在一个美术老师的眼中啊，对于小朋友的这种美育啊，应该是如何启蒙，怎么样发展的，相信对大家呢也有所帮助哈。非常感谢今天首都师范大学的杨帆老师做客我们的周末活力派，那也希望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